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金秋十月放假到底，涿州东风启辰特惠月，购启辰250享75%现金优惠，首付低至16000。地址：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，电话366-9210。 卢沟桥集美广场10月28至29会员双幸运又来啦！一线品牌工厂直惠，超级联盟最高返现5%，还有积分免单大礼等你来拿！详询83866202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，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。招商热线：84998288，84998288。 959资讯快报。 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，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。教育工作大力推进，教育资源均衡发展，取得明显成效。近日，涿州市举行高新区学校、第三幼儿园、特教学校、职教园集中开工仪式。据了解，此次开工建设教师园区、高新区学校、第三幼儿园和特教学校。四所学校的建成，将进一步改善本市教育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，缓解学生入学难的问题，推动全市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。涿州市所有学校的校容校貌和特色教育都进行了重塑和调整，教师队伍稳定，全体教职员工的精神容貌焕然一新，教育工作迸发出新的活力，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。这些都标志着涿州市迎来了教育大发展、快发展的机遇。全市教育系统全体教职员工一定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发愤图强，勇于担当。按照涿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以及社会各界的期望，办出具有涿州特色的教育，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。10月14号、15号，涿州市红坤杯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第二季乡镇组、城区组顺利完成半决赛。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，最终乡镇组15支队伍、城区组8支队伍进入决赛。本次大赛由涿州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广新局主办，市广播电视台、市社区办承办，由红坤集团独家冠名。我是杭达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人人参与，创建文明城市，文明城市汇集人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么平凡，我改不了口，心里面笑的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 情人，我怎能够忘记那午夜醉

心已死，外表永远完美，人前说只许坚强，不可轻言，伤心失恋不说悲。 困扰的每天，只想终止。